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 今天九六九一周新闻盘点，一起来关注本周都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近日，司法部等三部委印发办法，明确了以随机抽选为主、以个人申请和组织推荐为辅的人民陪审员选任方式。26号，最高人民法院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成立，特聘32名中外专家为国际商事专家委员会首批专家委员。今年西城区将新增3040个幼儿园学位，预计明年满足户籍与住房都在西城的家庭入园需求将达到90%以上。国家发改委、交通运输部和公安部三部门发布通知，决定在交通出行领域开展严重失信行为专项治理工作。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改委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将适应需求调整培养规模，适度扩大博士研究生规模。周五起，北京城六区将按照重大节日标准开启景观照明，此次布置大部分花坛花卉将一直沿用至国庆。市城管委和市交通委联合发布意见，公共停车场将按不低于10%的比例配建充电桩。 诗歌、红酒、时光、对味，才是最完美的遇见。流动的光阴，岁月的声音。北京 FM 九六九。北京 FM 九六九。 李宗盛的声音其实是很特别的，沙哑中男人味十足。他的生命中的精灵到底是谁，他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可能才华横溢的他是不适合婚姻的吧，否则就没有了创作的灵感和生命。我很喜欢他早期的作品，包括《凡人歌》和这一首《生命中的精灵》。歌词通俗易懂，没有丝毫的矫揉造作，但是感情真挚，虽然略带节奏，但听感仍然很棒。 你是我生命中的精灵，你知道我所有的心情，是你将我从梦中叫醒，再一次，再一次给我开放的心灵。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所有目光的焦点在你额头的两道弧线，它隐隐约约，它若隐若现，衬托你，衬托你腼腆的容颜。关于爱情的路啊，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们统统都猜错。关于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心中的话， 只对你一个人说。关于爱情的路，我们都曾经走过；关于爱情的歌，我们已听得太多。关于我们的事，他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药。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许多人也许不记得周志平这个名字，但一定知道或者听过《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这首歌曲。花开花谢，缘起缘灭，如果你听过这首歌许多遍，会最终发现爱就是这样让人泪落。周志平的声音相对柔和忧郁，这首歌是他为情所写，没有经历过的人怎么能唱出其中的真谛呢？爱情的悲欢离合在这首歌里被周志平以及忧伤的气质演绎得淋漓尽致。 曾经疯狂痴情的我， 8月28号，野三坡龙门天观景区全新开业，喊泉、悬崖秋千、步步惊心、飞天索桥等一批新建的项目正式对外开放。9月30号前，野三坡的龙门天观百草畔景区对所有的游客实行5折优惠。据涞水县旅发委主任李卫明介绍，2017年该县投资2亿元人民币对野三坡的龙门天观景区提档升级，重新规划建设了游览线路，完善游客服务中心、登山栈道、标志标牌、环保厕所等服务设施。不管你是职场新秀还是业内精英， 我觉得我看事情会看两面， 很多不认同的情况下你还坚持去。 白昼之后的夜晚，最远处回家的路灯都会为你点亮，会为你点亮。北京 FM 969陪你开往城市的另一面。

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天边，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其实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宁愿相信我们前世有缘，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只是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 九六九老板说，让世界听到你的声音。 现在孩子们的兴趣班层出不穷，舞蹈班、乐器班、绘画班等等，家长们都尽力给予孩子一切最好的教育。那么你是否考虑过让孩子学习模特呢？也许这还只是一个较为新颖的特长班，但它却不断带给家长们惊喜，因为它总能让家长不断看到孩子不同的一面。今天做客九六九老板说的嘉宾来自笑涵模特培训中心的张笑涵。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点九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做客九六九老板说栏目，我是笑涵模特培训中心创始人张笑涵。下面请我的弟子冯依依、韩宇轩和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冯依依，今年七岁了，我喜欢唱歌、跳舞和走秀。 大家好，我叫韩宇轩，韩是韩信的韩，宇是宇宙的宇，轩是气宇的轩。我叫韩宇轩，平时非常喜欢书法、武术、音乐和模特。 2012年八月，笑涵获得第一届中国网络模特代言大赛冠军，同年更被评为中国模特协会首席模特，并获得了众多品牌商的代言合约。可以说，模特之路是顺风顺水的，而少儿模特教育培训是自己职业生涯的又一个起步。 我之前参与很多少儿模特大赛的评委工作，我发现很多孩子很喜欢我，我给他们带来快乐，我也偶尔给他们做指导，看到他们在外在形象、内在气质上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我同时也获得了快乐和成就感，孩子们的成绩以及自信心的变化对我产生了非常大的触动，因而萌生了开展少儿模特培训班的想法，希望通过少儿模特培训为少儿的成长与梦想带去希望。我觉得这是在为素质教育做贡献吧。在气质、自信、勇敢、仪表等领域的培训是少儿高端素质教育的具体体现。 笑涵弟子班培养出了很多优秀的孩子，他也希望孩子们凭借学习模特的优势和气质，让他们赢得更多展示自己的机会，舞台上、镜头前不断突破自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我希望笑涵弟子班的孩子们在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发展。第一呢，都能健康快乐的成长，提高综合素质。孩子们不仅仅是跟我学模特，而且在唱歌、跳舞、书画、古筝等艺术方面也是非常优秀的。 所以我也在努力为孩子们搭建展示自己的平台。目前呢，正在策划寻找金牌小童星的系列活动，利用自身与电台、电视台等各类媒体的良好关系，开办儿童才艺表演节目，为有梦想的孩子们提供更多的展示平台。第二呢，我希望他们德艺双馨，我希望他们不仅仅在模特领域取得冠亚季的优异成绩，我也希望他们认真对待自己选择的每一件事儿，在多个艺术领域都能展现出优秀的自己。 孩子们是未来，每一个孩子都希望在生活中或者舞台上展现自己优雅又有自信的那一面。校韩弟子班的两个小朋友宇轩和依依也是这样想的。 首先感谢校韩老师给了我这次机会，平时非常喜欢书法、武术、音乐和模特。书法可以修身养性，武术可以强身健体，音乐可以陶冶情操，模特可以让我们的站立行走都特别有精神。我觉得我是一个开朗和乐于助人的一个小男孩。 我叫冯一，今年七岁了，因为我长大后的梦想就想当一个律师，所以我不想律师都不想驼背。 两个小朋友多才多艺，在话筒前一点都不胆怯不害羞，自信地向我展示了他们的才艺。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才艺是唱诵泊情怀。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情怀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情怀，唐·杜牧。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情怀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我想给大家清唱一首《红蜻蜓》。飞呀飞呀，看那红色蜻蜓飞在蓝色天空，游戏在风中不断追逐它的梦。天空是永恒的家，大地就是它的王国，飞翔是生活。我们的童年也像追逐成长吹来的风，轻轻地吹着梦想慢慢地升空。红色的蜻蜓是我小时候的小小英雄，多希望有一天能和它一起飞。当烦恼越来越多，玻璃弹珠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 大。我知道我已慢慢地长大了。红色的蜻蜓曾几何时也在我岁月慢慢不见了。我们都已经长大，好多梦正在飞，就像童年看到的红色的蜻蜓。我们都已经长大，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跟团游太累，自助游太烦，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 定制旅游就找六人游，请下载六人游 APP。 六人游不是非要六个人哦。 吃鲜炖燕窝，找小鲜炖，一瓶足含一盏干燕窝，当天鲜炖，冷鲜配送，零添加，保质15天，新鲜、营养又好吃。 天猫、京东搜索“小鲜炖”，仙女的仙哦。 机会不能等，

勇敢，爱了就要勇敢奔，夜已深，还有什么人让你这样心抓住伤痕？为何临睡前会想要留一盏灯？你若不肯说，我就不问。 每天几乎全部时间都要在室内度过，你说等到周末就可以出去，你有多久没有听到鸟的叫声了？有多久没有听到大海的涛声了？有没有听到一个声音在呼唤你，该出去走走了？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艺术家史劲松， 当我们面对所有的这种知识和路上的标牌的时候，我们以为那是我们的目标，可能他们离我们很远，而我们的目标其实只在我们心里。这么多年我得出的一个结论，或者说我一直秉承的一个立场，独立，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用肉身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而不是知识。 每日优先 COO 孙源， 区别考核真正的理念和概念不是强调淘汰，而是强调去奖励和激励那头部的人群，奖大于罚，整个组织才是正向的。271的分法是大部分公司所常用的，它其实在70里面包含了非常多的有可能存在的肥肉，因为可上可下的人其实都被堆在了中间这70里面。然后12421其实做了一点点的进化，就是把中间的7拆开了，最 top 的人才其实可以一年拿到24个月的工资，能够拿到 top 的人，他会不断的被激励，不断的被留下来，不管是在金钱上，还是在期权上，还是在未来晋升的机会上。所以这个其实构建了一个让优秀的人有足够的空间，但是让不优秀的人也混不下去的这样一个组织，不断的在精简，然后不断的在进化。 小米生态链智米科技 CEO 苏俊， 我们做产品的时候努力做减法，每一次操作的时候我都要思考到底应该使用哪个功能或摁哪个按键。我认为我需要看说明书，我认为老人小孩使用这样的产品很困难，所以我们怎么做？我们把它做到不需要说明书，插上电，所有的人都会使用，而它的所有的基本的功能都能够得到完美的呈现。原因在于哪？原因在于当你做到很极致的时候，你把操控界面做到只有一个按键，消费者没有别的地方可去，所以他不需要引导。但是达成这个状态的时候需要很多的很强的取舍心，因为保留和舍弃实际上是整个产品过程中最为纠结的一件事情啊，甚至舍弃比保留还要难。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1959年8月31号，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建成。1992年8月31号，故事片《秋菊打官司》在北京首映。1997年8月31号，英国王妃戴安娜在巴黎逝世。1998年8月31号，全球股市震荡。2005年8月31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2007年8月31号，第九道奇迹，刘翔夺得大阪世锦赛110米跨栏冠军。2013年8月31号，第12届全运会正式开幕。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

2018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定于2018年9月3号至4号在北京举行。中非合作论坛期间，机场高速、人民大会堂等区域将临时交通管制。雅加达亚运会闭幕式将于9月2号举行。作为下届亚运会的举办城市，杭州将在闭幕式上参加接旗仪式，并组织杭州八分钟的文艺演出。网上北京市公安局服务平台上线试运行，通过这一平台，群众可在线办理120项公安便民业务。自5月中旬开始，市工商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对流通领域违规销售电动车行为的专项治理行动。截至目前，全市下架违规电动车9536辆。北京市行政区域内，自2018年9月2号0点至9月5号24点，禁止一切单位、组织和个人利用低慢小航空器进行各类体育、娱乐、广告性飞行活动。北京公交将启用新版时刻表，计划日均加车3500车次。南站地区夜间线路也将增配机动运力，方便市民公共出行。 是谁在敲打我窗？ 还好有音乐在，还好能有回忆，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今日的经典。经典九六九，记忆中的声音。 最近似乎有很多的社会新闻负能量。那今天呢，看到了一条新闻，虽然是个交通事故，但还是蛮暖心的。是在成都的街头，有一辆奔驰车和一辆出租车发生了剐擦。出租车司机呢要求奔驰车主赔偿700元，而奔驰车主同意出500元，于是呢奔驰车主就提议划拳定数额，最终又改成了剪刀石头布，出租车司机最后获得了胜利。那今晚的互动话题就是，你如何看待划拳或者说剪刀石头布的方式决定赔偿金额这件事情呢？欢迎你在969微信公众号与我留言互动。 沙穿过你的灵魂，轻轻开了门，只有风雨声。我觉得爱情让人变得残忍，原本相爱的人变成心头的针，越是爱的真，越是伤的深。就像黑夜和白天相隔一瞬间，明知道说再见，再见面也只有明天。天空啊下着沙，也在笑我太傻，你就别再追寻看不清的脚印。天空啊下着沙，也在为我牵挂，把爱葬在沙里，还有你的消息。你走了就走了，不要伤心，沙走了，不要想起。

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关上车门，一键启动大轮，出发。开车，你要做的还有很多。你最贴心的副驾，969，车舞飞扬。 正所谓上半年车展看北上，下半年车展看成都。这是因为成都车展恰逢每年车企金九银十旺季的开端，通过车展可以看到车企们对未来的规划布局。虽然从首发车和亮相车的数量来看，成都车展不如北上广车展来得多，但每一款选择在成都车展亮相和上市的车都是抓准了消费者的需求，对市场有着极大信心的潜在爆款车型。今年也同样如此，宝马带来了全新一代的 X4， 凯迪拉克在车展前夕也上市了 XT4，雪佛兰也带来了全新的沃兰多，不难看出最吸引消费者的还是最火爆的 SUV 车型。要说在成都车展上最吸睛的，莫过于用全息投影方式呈现的宝骏全新 SUV。 通过其展示出来的全新设计语言，不难看出宝骏品牌积极向上的信心与决心。与其他自主品牌一样，宝骏也处于品牌向上升级的关键时期，但与长城和吉利发布新品牌不同的是，宝骏入市八年累计销量突破300万辆，沉淀了市场技术和经验，集合公司各部门及供应商伙伴的资源，从设计、开发、制造、销售及服务等方面全面提升，打造了诞生于全新平台的紧凑级 SUV CN210S。 作为革新升级的开篇之作，也借由这次成都车展闪亮登场。CN210S 的造型设计具备了当下用户最为青睐的品质感和科技感。参照宝骏现有产品的谱系来看， CN210S 定位应该为宝骏品牌的旗舰车型，瞄准的用户群体应该是年轻一代的消费者。自主品牌随着市场占有率的提升，也到了一个要和合资品牌进行正面竞争的阶段了。宝骏品牌选择在这个时候公示自己强大的研发和设计能力，带来一台能令人倾心的 CN210S， 一定会给大家带来前所未有的美好体验吧。让车生活更美好，这里是969车舞飞扬，我是亚威。想了解爱车更多内容，欢迎关注经典969官方微信公众号。当然，如果你是汽车经销商或者是汽车后市场的领军者，欢迎你们与我一起为车友提供更专业的服务。969车舞飞扬招商热线010-5175-2200。

农业银行行长赵欢称，上半年农行新增不良主要集中在环渤海地区和中部地区，不良率分别为1.2%和1.19%。从行业来看，不良集中爆发在制造业，尤其是传统低端制造业，占新增不良贷款的60%。好了，以上就是本期969精英 news， 我是晨曦，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可是如果你不在乎我，我也将无法照顾你。 北京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合伙人招募计划启动了。作为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旗下唯一授权的车友俱乐部，寻找想创业、爱旅行、有梦想、有经验的九六九汽车俱乐部城市合伙人。合伙人专线：1381001969，1381001969。 儿时曾有梦想，踏遍千山万水，沉醉自然。现时光飞逝，梦想的距离近在咫尺，青春正好，即刻出发。经典九六九，就是爱生活。 困了就睡觉，饿了就吃饭，渴了就喝水。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不要再听悲伤的歌；难过矫情的时候，也没有必要任他们发酵。想不明白的纠结，思路转个弯也就解开了，跨不过去的坎儿，绕一绕路不就好了？想开了，心就不累了，而看开了也就放下了。等你放开的时候，人也就会变得快乐了。平和心态，知足坦然，是人生最大的幸福了。 19岁那年的夏天，午后的台北总是下着倾盆大雨，我常常在那样急促的雨声中陷入沉思，独自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懵懂又坚定地开始全新的人生之际，内心仍然有些许的彷徨与不安，想着同学们都还在继续念书，而自己却为了一个不知道会不会实现的梦想而远走他乡，想着自己是不是也会像这季节的雨，只在这陌生的城市里短暂的停留。某个时期，我成了空中飞人，鲜花和掌声像潮水般席卷而来，日子忙得没有时间回头看，只能坚强而倔强地支撑起看似华丽却不安定的生活方式。然而这世间并没有什么能够真正的永远，于是我选择放手，开始期盼在另一个精神国度找到真正充沛而自在的灵魂。2005年的冬天，我们再度以爱相遇，彼此的人生都有了巨大的改变。曾经以为看透这纷纷扰扰的世间，看透这起起落落的人与事，在生命中来来去去，转身才发现你们始终不曾离去。于是我开始依赖和你们之间的关系，这些年来生命中走过的每一步，都因为有你们同行才能如此的圆满与幸福。因为有爱，我们相信可以创造更干净而美好的未来，也共同为这个希望努力着。在2009年的夏天，我听到了几首感动人的歌曲和关于爱情的一些故事，迫不及待的我想说给你听。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怎么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瘤，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他开的车，听他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其实想想已经经历过的时光，我们曾念念不忘的事情也慢慢淡了痕迹，我们以为一辈子都难以放下的人，记忆中的眉眼也没有那么清晰了。有这样一段话，他说，你不能延长生命的长度，但你可以扩展它的宽度。你不能控制天气，但你可以左右自己的心情。你不能控制环境，但是你可以调整自己的心态。 还

天上的星星多么美丽，可是没有你，一切都没生气。每一个孤独的深夜里，你是否知道我默默地思念你？我不愿只在梦里见到你，因为爱着你，我不会再哭泣。我不愿只在夜里思念你，拥有你的爱，相信我会创造奇迹。是那么的神奇，还有多少事待我解开秘密？何时我才能坚强有力，想要再见到你，只能全靠自己。我不愿 这里是 FM 969，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 原来和你一样

陪你一起在 北京的上空 感受时光， 感受时光。 九六九精英有话说。 中国内地导演高希希， 因为我们老在过程中老有七年之痒这么一个说法，我觉得那只是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其实最重要的爱和坚守是呵护和宽容，因为你一生中只有面对这两个点，你把他的缺点当作优点来看，这份爱这份甜蜜才可能保存，如果你这个都做不到，你就谈不上说一句我爱你。 国际奥委会委员杨洋， 很短的来讲，我的快乐就是在克服一个一个的困难之后那种成就感，练的内容看上去差不多，但实际上它还有很大的区别，不是说我只做这一天的准备，我要做这一个月甚至这一年的准备，就不会视野很短，那么你有了目标，你这个每一天的一点点变化，最后你有一个好的结果，哪怕不好的结果也没关系，因为你只要全力以赴了，你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去总结，未来会更好。 华语流行男歌手、音乐创作人、演员萧敬腾， 我一直觉得青春追求梦想就好像一个篮球员，今天这一场篮球赛就是我的机会，机会来了，我如果永远不出手，我永远没有命中率，但是我出手，我投三球，我进一球，我就有一点点的百分比几率，这就是他们一直在尝试，一直在投篮，一直在投射，我希望他们有一天也能够实现他们的梦想。 九六九聚焦历史上的今天， 欢迎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我是乔伊，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1959年8月31号，北京工人体育场正式建成。1992年8月31号，故事片《秋菊打官司》在北京首映。1997年8月31号，英国王妃戴安娜在巴黎逝世。1998年8月31号，全球股市震荡。2005年8月31号，中国人民银行发行2005年版第五套人民币。2007年8月31号，第九道奇迹刘翔夺得大阪世锦赛110米跨栏冠军。2013年8月31号，第十二届全运会正式开幕。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是乔伊，让我们下期再见。 身边有人，童话总是拥挤，我凭什么？ 如把我热情被吞噬，香槟早挥发得彻底。白如把我千回红尘俗世苦堪过灵位，但是爱骤变阶梯后，如同肮脏污秽不要提。沉默大笑玫瑰，大笑回礼只信任防卫，怎么冷酷却仍然美丽？得不到的从来矜贵，身处劣势如何不攻心计？流露敬畏试探你的法规，即使恶梦却仍然绮丽，甘心垫底趁你的高贵，一撮玫瑰无疑心的丧礼，前世作废但爱已经流逝。 晚上十点，回想一下今天发生的有趣事情，带着微笑上床睡觉哦。我是陶喆。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黄伟文、欧阳千嬅写。